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本市的天空晴朗，大气透明度好，但是受冷空气影响，偏北风比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尤其是中午前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动量下传作用明显，风力是一天当中最大的时候。那么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最小相对湿度 15%， 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温度14度，最大相对湿度 45%。 今天的空气污染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们，来分别的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四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丰北桥持续到南沙窝桥桥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莲花桥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虎营桥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在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呢，关于很多牙齿的问题啊，被大家说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 对，爱了30年了，还是有些人的口腔有问题。 才爱30年是吗？那么今年爱牙日的宣传主题呢，是口腔健康全身。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昨天呢，关于很多牙齿的问题啊，被大家说的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是第30个全国爱牙日。 对，爱了30年了，还是有些人的口腔有问题。 才爱30年是吗？那么今年爱牙日的宣传主题呢，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其实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对哈， 全身健康口腔健康、 就哪儿都得健康。你光口腔健康也不行啊，是吧？你哪儿哪儿都得好才行的啊。 但是因为这个变得很多地方的。 对呀、因为你口腔健康了嘛，你才能够吃嘛嘛香、 牙好胃口就好。 对， 是吧？ 胃口好了，吃嘛嘛香了，身体呢自然就是健康了啊。 嗯。 那么健康状况呢还是不太乐观。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意识我们有了，很多健康的知识我们有了，但是呢不作为。 对对对。 就不去动啊。比如说你明明知道我这个牙很久很久没有洗过了。都不是按年算了啊，可能按10年往上算了，但是呢还是不愿意去尝试，或者呢觉得麻烦，有的呢还觉得哎呀花这钱干嘛呀，刷牙得了。 人的这个心理啊永远是这样。你说大家平时现在日常生活中啊健康意识在提高啊，经常一提到说什么东西这里头是这个几类致癌物下的这个那个的害怕，可是就这烟和酒尼古丁酒精这两样，世界卫生组织早早就明确这俩都是一类致癌物啊，可就是有一堆人他还是离不开这两样。 所以很多传统的老的观念 对 真的是该摒弃了啊。 是， 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同样是老年人，年龄 都差不多、 嗯、 但是为什么有的老年态呢也是好好的、 嗯、 跟口腔健康真是有关系的。 对，人家提这八十岁的时候有20颗属于自己的牙齿，其实这就是保证我们晚年幸福生活还有一个高质量的，至少是饮食质量， 嗯， 很重要的一点。 那随着这个意识的提高呢，我们都知道从宝宝一出生开始啊就要注意这个牙齿健康，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说啊，我态呢也是好好的、 嗯、 跟口腔健康真是有关系的。 对，人家提这八十岁的时候有20颗属于自己的牙齿，其实这就是保证我们晚年幸福生活还有一个高质量的，至少是饮食质量， 嗯， 很重要的一点。 那随着这个意识的提高呢，我们都知道从宝宝一出生开始啊就要注意这个牙齿健康，但是呢很多老年朋友说啊，我们都这岁数了甭管它了，其实呢这个健康的事情啊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这跟戒烟一样是吧？ 是的是的。不过现在呢还有一个趋势啊，就是说目前儿童龋齿的这个上升率啊、 嗯、 还是有一些上升的事态。 对， 你说过去吧孩子说不好好刷牙可能是这个原因、嗯、但是现在呢应该不太是这个问题，就主要呢还是吃的太好了，另外呢刷牙都刷就是刷不好。 对， 技术彻底 质量怎么样？哎、 嗯， 其实你说这个孩子，我们过去很多家长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嗨小孩这个乳牙六岁八岁以后陆陆续续不都要换吗，将来恒齿出来我们再保护，之前就算了。这个观念啊我们早就已经摒弃掉了，因为你的乳牙如果出现问题、 嗯、 过早的脱落或者说在里面有些逆了歪斜的一些状况的话，都会影响后续恒齿它的那个萌出是否能够正确的位置然后正确的时机，这影响都是关联的。 更何况现在的人都很注重颜值啊，牙齿其实占了很大的一个比重了，是不是、 嗯、 啊说了这么多其实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爱护牙齿人人有责、 哎、没错 这是咱自个儿的啊。 是， 另外呢从小开始做起，而且呢从任何时候开始起步都不晚。 嗯， 好了，这里是京城帮帮团。那么今天呢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是全面开启了，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帮友们来求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这就开始。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我们在这儿呢要特别感谢一位我们的帮友啊， 嗯， 他呢经常听我们节目也经常参与互动，说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时常有一些朋友问一些产品的维修电话，那么他呢整个帮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对， 哎，包括什么双喜锅业的销售业务电话呀，还有这个维修电话呀，还有德生收音机呀等等等等啊，因为比较多所以呢、 嗯、 我们就把它整理下来放在了今天的微信订阅号当中，大家呢可以自己关注一下。他特别的认真说，嗯，我先写到这儿啊，有需要的帮友呢您可以记下来，我保证所有的电话都是正规的。 这些都是他自己亲身打过经历过的， 他都帮我们 哎 核对过了， 甚至说的还很细致。有一些企业啊他这个电话留了以后他说在这儿我能保证您在那儿买到的这个东西是绝对正品啊，但是他管不管修这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只是把自己亲身实践过的跟大家分享了。 谢谢我们这位亲爱的善良的热心的帮友我自己、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听众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这位听众呢丽，他没有留电话，就是问了一个问题、 嗯、 他说哪位帮我知道啊个人去桂林旅游最简单方便的线路吗？ 您指的是从北京怎么到那儿最方便，还是说到了当地以后一个人玩些什么项目最方便？ 还是您说您是自个儿开车去、 啊、 远点 开车稍微远点一个人 那也不一定啊，您十一这么多天的开就开吧还是说什么情况，就是他问的不是非常的明确啊。 对， 嗯，你估计呢？ 我估计应该是指一个人在当地玩些什么怎么设计比较好一些，因为这怎么过去、 啊、 那肯定是飞机直飞是最方便的嘛。 对对对， 这不需要问、嗯、 啊。那么你去过吗？ 我去过啊。 啊，你什么时候去的？ 早了，我去的时候 特别早，之前可能未必适合现在是吧？ 对、 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前不久或者半年、 嗯、 一年前应该差不离、 嗯、 太早的因为这个变化太快啊。 我那真的是十几年前了，那会儿还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些酒店呢或者说配套的这些设施呢，那会儿但是就是真的是很朴素的民情 哎，就当时我就借着人那儿那个早餐按两卖的那米粉，哎呦，比在国内不是什么国内，比在北京吃的好吃多了。 嗯，但其实啊是这样的，就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桂林啊是一个旅游非常发达的城市， 对， 它的各方面的配套设施呢都很齐备完善，所以您去了之后呢，哪怕啊您两眼一抹黑啊，有点不太门清，去了之后呢，您上网查一查，或者呢您到这个住的酒店问一下。他们还有最简单的那种一日游 ， 一日游，对，都比较靠谱。当然，您要愿意自个玩的话呢，就根据那些旅游景点，因为有些城市它有那些就是旅游大巴，就专门供一日游的， 对， 就各个景点都有，其实都挺方便的、啊。 在桂林待两天，还是一定要去阳朔看一看啊、阳朔的这个，就咱们老说嘛，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到了当地呢，还是会有些不一样的这个感受的。 看戏吗？ 刘 三姐 那个， 其实还是可以感受一下的、啊、 对，看大家自己的这个兴趣了、 啊，当然我们建议您最好避开十一这个时段、估计人少不了， 对， 少不了啊、好，我们有前不久刚刚去过桂林的朋友可以分享一点心得或者是感受或者是提示啊。下面这位听众啊一下给我们知道更远了，他说，大家好，我们家孩子啊现在在多伦多上大学， 哦， 他呢就是想去那儿跟孩子呢住一段时间 啊， 但是不知道呢跟那儿最长能够住多长时间，说哪位帮友对这比较清楚，能不能给我来个提示啊，谢谢了。一般旅游签就是半年、 哦、对，这问题他指的是这个， 对，他、但是他这个陪读什么的是不是有些什么别的政策了，咱就不清楚了、啊、 而且呢有一点啊您要知道，就是咱们拿签证旅游签也好商务签也好啊，他的政策好比说是规定最长不超过180天，但是没有人能给您保证您一定能待够这个天，为什么？最终的审批权限是在您入境加拿大的时候给您盖章的那位海关的签证官，他来给您在那个章上明确的写明您什么时候之前要离开，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日子是按照最长的180天那个期限给您、但如果说他当时临场做出了一些什么判断，觉得可能应该把您这个单次停留的期限给缩短，甚至于当时您这有签证他就不批您，那也是他的权限，这是他可以在法律的这个范围内所做出裁定的，这点您一定要提前清楚、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讲的旅游签180天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什么变化啊，也问问常去的朋友吧，或者跟这位家长情况比较相似的听众啊，他留电话了，1891-137-0939，1891-137-0939。其实这事儿吧，我觉得也不难办，就您跟孩子通过电话、视频一下、微信一下， 孩子应该知道， 就是他从那边帮您去了解一下，也是一个挺好的渠道啊。好，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我们先回归厨房啊。 啊， 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桂林的呀？酸笋 啊，广西反正吃的东西 就那边的， 对 是吧？ 对， 啊、您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酸笋炒什么好吃？ 嘿，这在人家当地人那儿，酸笋做什么都好吃。 酸笋，我记得在桂林那边吃米粉的时候，它都会撒在那个米粉 上， 或者是那个、就跟咱们这儿给点小咸菜似的，就扔在那儿当一个配菜当用哈。 它拌凉菜也可以，跟热菜炒的一块儿也行，都行、 云南有道名菜叫酸笋炒牛肉。 炒牛肉、哦、 对，前两天我们刚去的那个云南菜，但是他们没点这个，我还有点遗憾呢、 是吗？ 好吧，也问问有没有广西的朋友哈， 广西云南这一带、 对，这个酸笋怎么做好吃啊，我觉得有点像咱们那个酸菜吧，血红什么的， 还不太一样，它那个处理工艺上味道上还真的区别挺大的，因为它那个加工工艺还单独要有一些就是咱们这边不使的材料， 就喜欢那个味儿的人 对 特别喜欢，不喜欢的话、可能就不喜欢的。 咱办公室有人为这吵起来过，你知道？ 是那个螺蛳粉是吧？ 螺蛳粉一边在这吃的倍儿香、但是受不了那味儿的人，就里头也是夹着酸笋的那个味道。 行吧，跟臭豆腐有一拼哈、 榴莲 就是那么个意思啊。好，刚刚我们说到了牙齿的问题啊，跟着就有听众问到了牙齿的问题，说我们家孩子今年4岁了，牙齿上有黑怎么办？这个黑他没有形容清楚，就是说是那种就是小孩那种牙菌斑的那种黑、还是说就像龋齿的那种黑，这两种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都是黑。 对，其实小朋友现在咱们平时吃的东西里面啊，像有的小朋友爱吃巧克力，那些长时间的吃都容易有一些色素沉着，它倒是没有伤害牙齿的这个本体，色素沉着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种牙菌斑，就已经形成比较深的这种牙垢啊，也会导致它有这种颜色。如果真的是龋齿引发的，那就已经是动了，那种时候深入到一定程度，孩子牙是会疼的，要提早的去处理。还有一种更极端的情况，那就是 可能有外伤啊或者其他原因，孩子那个牙髓已经有坏死的情况出现。这几种我们个人您要是有经验的话能判断，如果说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不建议您在身边什么找什么人帮您看，您踏踏实实上医院大夫来做判断。 对，就是一般情况下四岁小朋友牙上有那个小黑点，可能都是因为刷牙刷的不够彻底。 对， 大家都期盼着说啊，等他那个换了牙以后就好了。 别介， 但其实您还真别这么想啊。 是， 如果说上医院啊，现在这口腔科你也知道啊，多难啊。 嗯、 您就是就近找一个那种牙医的诊所啊，那些都是很专业的大夫，然后帮忙看一下。 对， 首先看清楚它是什么问题，如果说啊真的是一些什么病变的问题，那咱们该去哪儿去哪儿、 嗯、 如果只是说因为刷牙导致的出现的那种色素沉着， 嗯， 小孩现在有洗牙的， 对 啊，也有洗牙的，没问题、 嗯、 另外呢就是家长就是他自己刷不干净，就您帮着他再刷一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然后还有小朋友现在什么你知道，就是如果说他真的自己刷牙啊怎么着的，小孩有时候马马虎虎对吧，您给他买个电动牙刷。电动牙刷呢，它是能够好比说咱们正常刷牙要求刷够三分钟，电动牙刷每颗牙面上停留十秒钟就能够达到咱们正常手动刷三十秒钟的一个效果，它毕竟频次更高。 对，要买儿童专用 的 电动牙刷或者是牙膏啊。 对， 嗯，你家房子里出现过壁虎吗？ 小时候有啊， 我是说现在楼房里 啊，现在没有了，楼房可真的见不着这东西了 啊、哦。但是应该也有过，我们家就曾经进到过。你像我们家住多高啊？ 啊， 30层了，你想想 啊， 而且那个特别小的一只壁虎， 哦、 真的看到过，但是后来就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在你家吃不饱，没蚊子，真的 就走了啊。这位听众的问题就是啊，他说我房间里有壁虎，虽然我知道呢它是好虫子， 嗯， 能够帮我捉蚊子，但是我还是有点怕，就跟我那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你知道它不是坏人啊，不是坏虫子啊，不是坏虎啊，但是你还是有点害怕，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请他出去？ 呵，您这词儿用的啊， 请他出去、啊， 这是活坎，能说买吗？得说请。 对，不是轰他出去啊，是请他出去，就不想把他，不想伤害他，就让他自己的就不喜欢这儿了，就走了。嗯， 这个问题您踏踏实实的找一个不怕壁虎的人啊。您既然害怕，我教了您怎么请他出去的方法，您也不敢操作，对吧？ 啊、哦， 什么时候出来，您看见他在那儿的时候，找街坊找一个不怕壁虎的啊。 万一没有呢？ 那真没辙， 拆台嘛。 您就拿一个小纸片，稍微垫着点，拖着点，拿个小笤帚什么的给扫下来，然后送到外面墙上哪儿一趴，然后最好是给他找一个，尤其像你们家这种啊，真是说住30层啊，你别给搁的就旁边的人们墙上 啊， 往贴地的地方去，人家 就是你下楼的时候带下去不就完了吗？ 底下食物毕竟更丰盛一些。 嗯， 你们家那看着那你说特小那小壁虎，我估计吃不饱 就走了是吧？ 对， 啊， 高处蚊子毕竟少一些， 自个儿撤了哈。过去就是住平房那会儿，就是家里面进壁虎是一件常事儿，就我听老人家讲过，就是这是好事儿。就是有一种寓意嘛， 对，就这个字儿嘛，谐音嘛， 嗯， 避嘛， 避户避祸的意思哈。 你注意没注意，在马路上开车，老有汽车在自己那个后备箱盖上贴一个金属那个壁虎，它就是别撞我啊，避开 啊， 都、 就是、 都取这个谐音 啊，就是从这个寓意上讲来，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啊， 都是好东西， 也是个心理安慰啊。 嗯， 那如果说除了刚才大鹏出这主意啊，得上手，得亲自动手之外， 嗯，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就是什么物理的方法啊，植物的方法能把它请出去，当然最好啊，最好、 啊、 最好 拿什么东西去熏人家，人家是益虫啊，不合适啊， 万一有呢，万一有呢啊，过去肯定都有一些方法的，咱们也问问大家伙儿啊、 嗯、好吧、嗯、好吧，嗯， 好，下面这位听众问的，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了，哎、 啊、 今儿21号吧， 9月21对、嗯、 哦，好像是今天开湖阳澄鞋、 哦、 我阳澄湖，我们做过跟大家说过这个消息啊，他就想问一下网购的大闸蟹靠不靠谱。 哦，现在的确是啊，这东西永远 我看到有特别便宜的，我觉得那个肯定不靠谱，说500多就给你8只 啊， 那能是吗？ 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必须得擦亮眼睛。咱不能说网购的都不靠谱、 嗯、 因为毕竟这些阳澄湖自己直营的那些店啊，也有很多是有自己的网店的，人家是能够保证这个质量的，大品牌的很多连锁的这些电商也有，但是的确小型的这些蒙氏的也存在。 对，还有的就是那种在那个湖里面洗个澡 啊，那个据说是挺常见的，在别地儿养完了，因为阳澄湖就那么大点地儿。 但如果说你能够明确说啊，我这就是洗澡的，或者说你那个价格啊真的是可以接受还行，就怕是他说着是 哈，我这是真的，结果呢没法说。 而且这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啊，品牌的这个力量可能摆在这儿，大家心里头有这么一个作用，觉得说这阳澄湖的最好。实际上人家食品那个协会就这两年一直在说，整个南方那个水系水体啊水质啊都差不多，不一定非得是只吃阳澄湖这一个湖里面出来的，别的湖那个大螃蟹出来以后，因为我是不吃，我们比较不了啊。我听他们吃的人说，真没什么区别，都挺好吃的。 稻田蟹也还挺好吃的， 是吧？ 就是、它多少有一些区别， 哦、 但区别就是那种特别懂的人、 哦、 经常吃的人、研究的人，他能吃出来。就像咱们这个，要一年才吃几只的那种。 我是老想着，就你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酱油、醋、姜一弄，那不全都是这些调料的味儿，还吃出来螃蟹味儿。 天数也有关系，跟那个蟹本身有关系，跟你那个烹制的时间都是有关系的。 哦、 嗯，你烹过了就没有那个鲜味儿了。 啊、哦， 反正总而言之呢，网购咱不能说都不靠谱，但是确实有不靠谱的啊。 嗯， 应该现在刚刚开始订。 对， 如果说现在就给您送来了，那指定不是阳澄湖的，应该是今儿以后、 哦、过两三天， 今儿中午之后这头波应该才到。 才到 啊，你俩还得飞过来呢，是吧？ 嗯嗯嗯、 其实大闸蟹最好的那个最肥美的应该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 一般都说对十月中旬 到十二月都没有问题。 对对对、 啊，在这个阶段都是可以的哈、嗯，您不用那么着急啊。嗯，行，我们再来帮这位听众朋友找个人吧。 这又是找初中同学的， 嗯， 六二届。女八中三七班的学生，他们班的同学叫于大来，在六五年毕业的时候呢，考入了北京广播器材学校，但是后来不知道分到哪儿，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同学一直跟我们联系不上，啊，大家都在找他，希望于大来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能够和他联系，他叫刘文新，啊，电话是15010929905，15010929905。 嗯，你这同学这名字还是蛮霸气的哈， 嗯、 叫大来。 大来，嗯、对。 弟弟叫什么？叫大去是吗？好吧，我们接下来呢，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啊。 来看看啊，今天这位朋友转的呢，这是一个全新的美的电饭煲，三升，原价259，现在呢是130块钱转让，电话是13521234130，13521234130。 这位听众呢，他买了一个那个自行车带小孩的那后面那个座椅，但是呢跟家里人买重了， 哦， 就有俩，他有一个就富裕着嘛， 嗯， 80买的，现在呢半价40就出手，他在右安门，电话是6318-6812，6318-6812。 这位朋友啊，有一个新的微波炉，而用过他这次数上他是空过去了，估计是一次或者几 次 哦、 嗯、 对，很少的几次，地儿狭窄，送帮帮团的朋友，您这是大微波炉是吗？在亚运村附近啊，电话是13681168421，13681168421。 人家这个是免费送， 免费送 啊，免费送的啊、 嗯、对对对， 谢谢您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台现代牌的5公斤全新全自动洗衣机，原价1700，现在呢是700，还有商量，电话是13651099153，他是在新街口的玉桃园， 嗯， 13651099153，这是一个新的啊， 全新的， 嗯，他自己说是全新的啊。那一般像这种新的的话，应该都有发票的，有发票相 对 来说比较靠谱一些啊。 嗯，对，转让价700，不像昨天那105，咱说有商量把5去了，700这怎么商量？ 人原价1700呢，人这是新的呀， 啊， 啊， 如果真的是特别新的哈，嘎嘣新的那个、 嗯、 还挺值的， 是 是吧？ 是 挺值的，嗯。 这位朋友啊，这是喜欢音乐的朋友，肯定是啊，开心歌友会的歌本1、2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歌曲的合订本，说要是需要的话呢，可以联系，价格面议。同时呢，还转让 B 调和 C 调的葫芦丝，8屋各一个，价格面议。有需要的联系电话13601397731，13601397731。 嗯，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老年人用的高靠背的坐便椅，可以调高低折叠，原价300多，现在80出手啊。在地铁6号线慈寿寺站， 嗯， 这一站啊，电话是18701519608，18701519608，他自己形容还有99成新啊。 嗯，这位朋友呢，转一台新的煤气灶，100块钱，电话是15901053191，15901053191。 嗯，这位听众呢，有

另外呢，如果宝宝喝中药的话，四岁不至于哈。 那倒不一定。 对对对，说可以看一下宝宝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个牙齿上有黑。嗯，有听众呢还推荐了一种，说现在有一种儿童护牙剂，说特别好使，他给家里宝宝用，说效果不错。嗯，另外呢也可以选择一些防蛀美白的儿童牙膏。 嗯， 就现在小朋友专用的牙膏也都挺讲究的哈。嗯， 成年人现在咱们有时候有一些朋友爱喝咖啡呀，爱喝茶呀，这些东西长时间的喝饮用的话也是容易有这个色素沉积，包括抽烟的朋友被那个烟油熏的那些，这些都要比别人更加频繁的去做一些这个洗牙的处理。 嗯，反正小朋友我觉得主要还是把牙齿刷干净，刷彻底，刷透彻了， 对， 应该就问题不大啊。 对， 但是一定要选择儿童专用的牙膏和牙刷，而且儿童专用的牙膏和牙刷它也是有年纪分龄的， 哦， 不是说你可以一劳永逸总使这一种。 对， 它有不同的，比如说小小宝宝的，小宝宝的，稍微大一点宝宝的，学龄前的和上学的都是不一样的。 小宝宝那种得做到能吃才行，因为小孩有时候会咽。 现在的小朋友牙膏都是能够 吃 的，带水果味的。而且你如果说你一不留神啊，说哪天刷牙俩人一起刷刷错了，你给他用的是大人的牙膏，他们就不习惯，他们觉得那是辣的。 啊，对对对， 就必须要换回自己的那个牙膏啊。护牙剂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您可以到网上搜一下啊，有些品牌还是可取的。说到房间里有壁虎的事儿啊，大家出了一些物理性的方法 啊，物理性的方法， 就除了你刚才说的拿一张纸或者纸板 啊 之外呢， 我那也算物理性的，物理扒了下去， 就是 没用化学性， 不上手，请他自己走的那种啊。 哦哦哦， 啊，有听众说，老师年间说可以在房间里放那个孔雀的羽毛 啊 啊， 这是 哎，你想想，就是过去好像是那个大胆瓶里面有插那个孔雀毛的，我估计是不是？不光是当装饰品吧，就是它装饰是一个作用，是不是也可能啊有点什么，就那么想呗。还有听众说啊，说可以放那个孔雀的羽毛，还有听众说把那个鸡蛋壳弄碎了放在墙壁的一些角落当中。 鸡蛋壳弄碎，洗干净的吗？带点那汤吗？ 估计得带点汤吧， 那 有点味儿什么的。 壁虎是走了，蟑螂又来了呀。 鸡蛋壳也可以驱蟑螂吧？ 能吗？我不知道。 你把它勾引出来， 哦， 然后再杀死它，消灭它啊，消灭它。 什么方法这都是？ 嗯，还有听众说可以用那个樟脑油喷在屋子角落， 嗯， 或者是您看到壁虎出没的地方。 嗯， 它出来之后呢，它不喜欢那个味儿， 挥发性的这些物质。嗯， 对，这个听众说，之前我们家里有壁虎啊，它是在睡前点2到3根熏香，然后就是， 哦， 其实就是弄一些小壁虎不喜欢的味道，然后他嫌弃你了，嫌弃你了，他就自个儿找个缝就钻出去了吧。 嗯， 反正可能最常用的方法，啊，就是弄一个大纸板，然后放到那个壁虎面前，然后他主动的走到那个纸板，然后把它送到外面去。 对， 总而言之就是大家都很善良，说你不要赶它，因为壁虎是一种很容易受到惊吓的小动物。 对 啊，你一吓唬它，它可能就断尾了， 对， 它就逃跑了。 对，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还是应该爱护我们身边的各种小生命小生灵啊。说到网购的大闸蟹靠不靠谱啊，有听众还写出了自个儿的建议啊，说看品牌，说网上那个商店的品牌是最重要的，而且看一看后面的评论，因为有一些店啊它常年做这个，就万一真的出了点什么问题啊，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您可以去那个，就是它既有网上店它也有实体店。 哎，对对对， 啊， 是 最好找那种。 对， 哎，说那种是比较靠谱的。还有就是靠价格，说我曾经看到过100块钱五只还正宗阳澄湖，谁信呢？他写的特别逗，蒙傻子呢？ 20块钱一只是不可能的。 说像这种啊，就你不用多想，一定是假的。 对， 但是我们也得说啊，就是说有的它价高高的， 嗯， 它也未必就是真的。 对， 所以那个品牌啊，还是很重要的啊，到比较靠谱的地方去买，最好是那种就是既有实体店，同时也有网店的那种。 现在我看人家那个就大品牌的这个卖螃蟹的，它都是在那个盒上标的特别清楚，就几只公的几只母的，然后分量是多少，这些我觉得就是能还多少能让您踏实一点，能知道不至于说弄完了以后名不符实。 而且其实您打开之后看，就大概其也能够就是看出一些端。 能让您踏实一点，能知道不至于说弄完了以后名不符实。 嗯嗯，而且其实您打开之后看，就大概其也能够就是看出一些端倪吧。它那个规格是不一样的，有些呢、贵一些的它那个确实大一些，有些呢可能相对便宜点呢它确实稍微的哈瘦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网友梅菊问了一下，哪位帮我知道南瓜叶和那个南瓜那个腕儿能不能吃、说怎么个吃法啊？ 洗干净了直接凉拌吃，很好吃的呀，嫩嫩的南瓜叶和那个腕儿 应该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我吃过，很香，就是非常清口的那种感觉、凉拌的，一定是嫩的啊，老了您嚼不动。 其实除了这么吃，一般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就是什么做馅儿吃。 哦，太奢侈了，那东西挺贵的呢。 啊，真的、 做馅儿剁进去。 哦，就吃的那个鲜劲儿是吧？ 对呀、就要的是清口的那种，你都跟肉馅儿什么和在一起煮熟了吃，我觉得就没有南瓜腕那个口感了。 没事，我们家院里自个儿种的，有的是，哈哈，有叶儿有腕儿就任性，好吧。除了刚才我们俩支这招啊，各支一招，一个是凉拌，直接吃那个清新的味儿；一个是剁馅儿里、那还能怎么吃？炒鸡蛋是吧？ 也可以，对， 万事都可以炒鸡蛋啊。 对对对， 酸笋就算了吧， 糟蹋了。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心仪问了个问题， 厨房的这个下水管通向主管道的室内的那一节，它这倾斜度啊特小，几乎都是水平的，结果呢洗菜盆里头那儿就永远这水啊流着特慢，老汪着水，这房子也都装修好了入住了，这事儿怎么解决呢？物业什么的有什么办法处理，还是说咱们找什么技术手段能给弄了？我觉得您这厨房下水管如果说是就通向下水那个主管道的那一段那儿，要是短的话，您重新定制一个这个下水管，别要这么长的，就是不是说专门定制啊，那个下水您就别用您现在自己这个品牌里面带的，您到那个五金家电市场里面去看，买一个稍微短一点的下水管，这边一短那边连着那不就长了吗？如果说不够的话，您买个软管，周围拿这个保鲜袋什么的皮筋给勒紧了，避免它这种散味儿，这是就是没办法的办法，咱们对付一下，反正是可以解决的呀，这应该不是太麻烦的一件事。你也不会干， 同上，我只能这么说了啊。好，还有两个手机的问题啊，我们看一下。 这位朋友说，我这个三星手机啊，最近在看照相的时候，相片啊，一点这个大照片观看，它就黑屏，返回桌面，重新点开还是黑屏。您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软件的闪退。啊，这个造成它的原因很多，内存不够，缓存不够，不是说您存的照片太多那个不够啊，是本身它自己系统的缓存可能有时候不够，也会导致有一些软件之间的这个冲突，也会导致您看看您的手机是否做过系统升级。如果说从来没有做过的话，您手机本身啊，不是任何程序，不是那个 APP 的升级，是您自己手机这个安卓系统，在三星里面它有它自己定制化的那个系统，您做一个升级，升级到最新版以后，您看看是否还有这个问题。如果说还有，您考虑考虑您这手机使用的年限有多长时间了。一般来讲呢，如果说您真的这类的软件啊用过什么3年5年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其实各种软件都会跟它出现一些匹配性的问题，闪退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卡死也好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您该换一个新手机的信号了。 哎，你说我这手机吧，应该还挺新的哈， 对啊， 这个、也属于挺高配置的，但是 今年刚买的吧，你这个 也出现过闪退的问题，就是某一个，其中某一个软件，然后呢，我点开之后呢，它显示让我升级，可是我一点升级。它就自己就没了 啊、这个情况下你不要直接在这个软件弹出的那个界面里面点升级。 你看我点给你看啊，你看，走你 啊，你这个是另说的另一种软件，这个去找咱单位投诉，这是我们内部系统使用的软件，它不在对外的那个商城里面， 不还不一样是吧？ 不一样，这两种机制这是。 哦，那咱俩私聊吧。 对。外面的软件如果您频繁遇到闪退的话，您也可以就是在那个软件商店里面去把您的这个症状写出来，因为您一个机器出现闪退那可能是您个体的问题，真的有的时候是它那个程序自己匹配性出现了问题，有一堆人大家都反映出现闪退的话，他们自己就会回去让程序员重新的去修改，然后再去重新发布最新版的。 行，来我们说下一个问题啊。 这位朋友的这个手机呢，他说是这样，我想换个新手机，旧手机当中这个 SIM 卡和 SD 卡放入新手机中就可以了吗？这个 从您手机使用来讲，旧的 SIM 卡和 SD 卡转过来没用，能直接使用，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您旧手机里的东西可未必会随着您这样两个卡的迁移就都自动过来。您要是想把原来那些程序什么的都跟着过来，或者您借助一些手机助手的软件，它会有一个在云端的复制功能，把您这边旧手机的东西都先上传到云端，到您新的手机上再下载这个软件，然后登录，它会把那边的东西同步到您的新手机上。或者您在您的新手机上把那边旧的那些程序啊，为了更干净一些，没有太多的这种冗余的垃圾文件，您在这边重新下载，但是旧有的那些数据，您要是想都过来的话，要看您当时是不是都存在 SD 卡里了。存在 SD 卡那自然能跟着过来，如果没存在 SD 卡，是存在旧手机本机上，您这么转是转不过来的。 同上。 好 好吧，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那个关于南瓜叶儿的问题啊。 好， 其实我发现了是这样，就是说、本身这个东西肯定是能吃没有问题，但是呢、它处理起来有点麻烦，就是不管是南瓜的藤啊、叶儿啊还是花儿啊，它有上面那个毛，你要先把那个细细的毛处理掉那么才好，否则的话呢，有些地方你可能是咬不动的。那至于你是清炒啊，你是肉炒，你是蛋炒啊，你是煮汤啊，那就随你自己心愿了。 对，南瓜汤也挺好喝的， 对 不对？叶叶儿。 有听众就说了嘛，说那个南瓜汤、南瓜花、南瓜叶，在我们广西就是煮汤的。又吃广西去了哈，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很多那个毛毛，说光洗是洗不掉的，唯一的方法呢就是抽丝，就是像给那个扁豆抽丝一样，然后从那个藤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小块给它抽掉，就有点像剥皮的意思，把那个剥掉那个丝，要不然口感不太好。 你要这么说，我知道为什么就是。饭馆里头，反正我点那个就是拌南瓜叶啊、腕儿都那么 贵 了，对、 就是， 那可能不光食材贵，对、人家做的还挺费劲的呢。 对，例如你说你怎么吃的话，你清炒，你是加点肉、加点蛋，这个都问题不大。做汤也是可以的。 对 啊，好吧，那您就动手干活吧，也甭闲着了，要不然中午这饭点就赶不上了啊。好，我们再来说点转让求购的信息啊。 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也是就近乎全新九九成新的豪华强力换风扇10块钱，在方庄地区，电话是15510180906 15510180906。这位朋友呢转一辆儿童山地车，适合6到7岁的小朋友骑，还有一个儿童的轮滑鞋，鞋是19到20的，挺小的哈，两样都是很新的，尤其是轮滑鞋，说基本没用过，每件都是50块，在丰台的草桥附近，电话是15611067391 15611067391。 这位听众呢想通过帮团啊转让一些木工活用的刨子， 哦， 他说特好使啊， 刨写错了， 好几个那个平刨，都是老木工剩下的，现在呢也不用了，谁需要的话呢请跟我联系。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有听众不是找那个懂木匠活的师傅吗？ 对呀、 啊，您是属于 您会不会、 这一派的，有没有帮帮人家 啊？ 电话是13641061102 13641061102。 豹子，哎，小时候还真是经常在胡同里头、 哪个豹？ 豹花那个豹， 这个豹 吧， 立刀那个豹子， 对对对，这边一个包，右边一个立刀啊。他写的是那个豹子胡同的那个豹了。这位朋友，这是标点符号的滥用者啊！转让两个字加了个书名号，5座汽车座套，前两个后头是一个大垫儿一套啊，那是后头是那种三个连在一起的那种排座啊，独立座椅可能配这个就不合适了。浅灰色原包装新品，没使用过，原价800多，好家伙您这得多高级的座套啊，现价200块钱转让，电话是13521208827 13521208827。 这位听众呢有一些电影的 DVD 光盘想送人，当然前提是谁家还用着 DVD 啊，要不然也没什么用了，反正他也是送人嘛，谁需要呢可以跟他联系啊，13141099594 13141101091594 13141109594。 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天然气的灶台，20块钱，在牛街，电话是13611225020 13611225020。 5020，有那您今儿别交易啊，今儿牛街那块交通会比较这个繁忙。 嗯，明儿不就是中秋小长假开始了吗？ 嗯，今天人那是有个大集，食品的那种， 好， 不是咱们说的那种大集，但是小吃零食的大集。 那也挺好、啊、 挺好的。嗯， 这位听众想求购小的冷冻柜或者是小冰箱都可以啊，要小个儿的，他在西城附近，电话是13641142950 13641142950。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家用的人字梯，小梯子那种，全新的是最好啊，电话是15801183196 15801183196。 好吧，那么明天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 嗯， 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嗯， 只念一人共你白首，管他什么前程清秀，不羡神仙一念值一天，只恨人间不够千年。白日微笑，恩怨未报，遇见未了，爱千年缠绕。若记忆不会苍老，何惧走几遭，千年等待也不忘，若能重拾你的微笑。你是前世未知的心跳，你是来世胸前的记号，未见分晓，怎么把你忘掉？ 说到这个大闸蟹啊，我们这位花字芬芳的朋友说，昨儿看生活频道啊，电视上说记者目前调查市场呢，因为每到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关注这个事情嘛。 对， 有的市场愣是说自个儿买的是阳澄湖大闸蟹， 嗯， 但是人家专家说真正的还没上市呢， 就是咱们说的它开湖才刚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待会儿我们再查一下，应该是今儿开湖。 开湖 就是头一批到北京的，怎么也得是中午以后了。 对 啊， 嗯， 所以 借着这歌声我们也没闲着啊，我们赶紧查了一下，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的官方确认，2018年度的阳澄湖大闸蟹定于今天，9月21号吧， 对， 9月21号正式开湖上市。 嗯， 就是这会儿估计